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看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云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影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长茂这小子，虽然十几岁个孩子，臂力过人呐、啊！你要叫他掐你一把，不是骨环错了，就胳膊拧筋儿了；要叫他倒你这一拳，趴仨月都起不来。哎呀，后来把蓝玉急的也脑袋疼。哎，那一天太巧了，门前路过一个老者，这老者走到蓝家门前，抬头一看，墙上贴着一张约请单，这是老蓝家写的，邀请专管。这老先生看了看条件，心满意足，就问说这请老先生这个事儿，跟谁谈这件事儿呢？家人说跟我们说就行了。老爷子，您乐意当专管老师吗？啊，正是。我就乐意教孩子。那么既然说你们聘请专管，我就打算在这住下。那好啊，要那么多老先生，你往里请吧。先把这老头引荐给知县蓝玉，常玉春不在家，蓝玉就得帮忙呗。蓝玉一看这老头，哎呦，长得可不简单，身材高大，体格魁伟，往脸上一看，面赛三秋古月，可下一步银然。这胡子这个白呀、啊，条条透风，根根露肉。一说这老头最低也得80岁，身体是不错，岁数大点儿。心里说话，老头你怕揍不？真要叫我那二外甥怼你一拳，你这老命非搭上不可。但是蓝玉不能那么说，就问老先生，您是哪儿的人呢？啊，老朽湖广武昌府的人。哦，贵姓高明啊？哈哈，免贵姓左，叫左梦雄。哦哦，左老先生，家还什么人？哎呀，孤苦伶仃，就是我一个人。啊，那好，请问左老先生，您既然应聘当专管，是教文呢，还是教武啊？文武随便。用什么我教什么。老朽年轻的时候闯荡江湖，学了几招粗拳笨脚，也念过几天私塾，学过一些书啊，教孩子我觉着还可以。老先生，咱可这么办啊，你要能把孩子给教好，我们必有重谢。好好好，我尽力而为。请问要叫我教几个公子？我一共3个外甥。哎，有2个你教不教都行， 唯独有我二外甥，你是非交不可。 哦，是是是， 但不知贵公子在何处？老先生，您等等，我把他叫来。蓝玉利用这个机会到了内宅，跟妹妹蓝夫人说了一遍。蓝夫人说：“好吧，既然来了先生，咱们就欢迎啊。”去叫长帽，可找这长帽麻烦了。家人们像抓贼一样，在后花园的假山窟窿里把他掏出来了。家人们这个乐呀，二少爷给你恭喜了啊！夫人有命，让你到前头见老师去，又来新老师。长帽一听，把雌雄眼一翻。 又来那玩意儿，学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 哎呀，不学怎么行啊？快点走吧，夫人等着呢。 真缺德，我非把他打跑了不可。 这多好，没见面就想打人。换了身新衣服，把脸洗了洗，有家人把他领到内宅。蓝氏夫人嘱咐了一遍，又有人把他领到前厅。他迈步进门一看呢，舅舅在当中坐着，旁边果然坐个老头。长茂心里不乐意，脸上不敢露出来，先给舅舅见礼。蓝玉一摆手免礼：“长茂啊，过来给老师磕头，从今以后这就是你师父。” 嗯，好吧。 长茂迈步过来，雌雄眼一翻，看了看左梦雄：“ 问老头，你哪来的？你是？”“ 啊，我是湖广武昌府的。”“ 咱俩商议商议好不好？你在哪儿来的？你还回哪儿去？省着麻烦，要不就冒太爷，我非……” 说个非的，把拳头举起来了，把蓝玉给气的，蹦起来给他个耳雷子，啪！跪下，畜生，在老师的面前还这样无礼吗？ 哎，跪下就跪下。 没办法，长帽跪下磕头。蓝玉一看，完了。老师马上就得辞馆，谁乐意教这学生啊？可没想到左老英雄满面陪笑，一点儿都没生气。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来来过来，我看看你。左梦雄把手伸出来抓住长帽，拉到自己的身前，像相面一样好好看了看。长茂也纳闷，这老头什么毛病，这么细看我干什么呢？老头看了半天：“好好好好，我知县大人，这个事儿咱就定下了。老朽住在贵宅，挑良辰宅吉日，咱就开馆。老先生您费心，教好了孩子必有重谢。下去准备，一句话简短，把个跨院手指出来，准备的新被和新褥子、新枕头、新床单，那对待老师能不恭敬吗？专门拨了两个仆人伺候左老先生，厨房小灶都给准备了。过了两天正式开馆。原规定啊，吃完早饭就开始学习，好嘛，都到了正当晌午了，这长帽也没露面。老先生派人一找，说还没起来呢。哎，这学生多好。到了第二天快掌灯了，长帽在外头蹦进来了，把头一探，先呲牙乐了：“ 老头，等着急了吧？”“ 长茂，快进来，我问你的话，你怎么不来学了？ 我还没玩够 的，明儿个见，自溜，他又走了。老先生也不找他，爱来你就来，不来就拉倒，抽空自己在那看书。哎，咱就这么说吧，一晃过了一个多月，有人把这件事情就告诉蓝夫人和蓝玉，说来这老头可倒狡猾呀，他也不上课呀，没事就在床上躺着看闲书，要不就一日三餐游山逛景，少爷乐意来就来，不乐意来拉倒，他连问都不问，这不是吃人的吗？咱们呢认可糟俩钱，哎也行啊。你管怎么说，这老师待的日子比别人都长啊，别人三天就跑了，他待了一个多月了，哎就这么地吧。蓝玉也没问。40天以后，突然这一天长帽玩腻歪了，干什么玩呢？他溜溜达达想起老师来了， 哎，看看那老头去。 当他进了老师这院，他往院里一看呢，嚯，就发现老师短衣襟小打扮，正在院里练习拳脚。长茂躲到明柱的后头探头一看，就发现老师俨然飘摆。哟，这身子真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长茂看傻了，那小眼睛恨不得都瞪大了，心说行啊，这老头这么大岁数，功夫还不错呀。看着看着，就见这老头脚尖一点地掉，身形往空中一纵，就悬起有2丈多高，纵到厅房顶上。长茂一看，好，太好了，比猴还快。老头一听像话，从房上跳下来，问了一声：“什么人？”我呀。长茂迈步过来，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 我老师，你还会这么两套呢？你多么学的 啊？我早就学会了，要不见我敢来教你吗？ 哎，老师，你教给教给我，你怎么蹦的？ 孩儿啊，跟我到屋中来。左梦熊拉着他的手到屋里重新坐下，老头这个耐心呐，一伸手在抽屉里拿出本书来，书上画的都是小人，一篇一篇给他看。长茂看入神了，那小人都是干什么呢？都是练武的，全套的拳脚一招一式记载的非常明白，不过他不认那几个字儿，理解不了，一边看一边问：“ 师傅，你这怎么回事？这是？” 孩儿啊，你不学，你怎么懂的呢？啊？长茂，咱这么办吧，你要想跟我学武艺，你就得听我的，从明天你早早的来，晚晚的走。我叫你走你才能离开，我要不同意的事儿，不准许你办，你要不听老师的话，我一生气我不教给你，相反的你要听我的话，是图上画的这些我全教给你，你看好吗？ 行行行，那咱就能办了。 你说长茂这个人还挺不正常，打这么以后还不回屋了，把行李也搬到师傅这屋来。老师一看行了，开始跟自己靠近，不厌其烦地给他讲啊解呀，诱导他的兴趣，逐渐的长茂对武术发生兴趣了。有的字儿不认的，老师呢就把字儿也教给他，怎么讲解怎么写，连文带武并进。 就这样，长茂就走入正道了。他心里头觉着，这老师这么可亲，离开老师一天，心里就受不了。他哪知道，这个左梦雄有个外号叫长臂飘然走啊，那是元末明初当代的武林高手，人家不收徒弟，你就花多少钱请你也请不来。这一次是受人之托来的，要不是羡慕常遇春，要不是有交情，人家能来吗？但是左梦雄把这个戏底始终没有暴露，从今以后常茂就一心一意的学能耐，名师出高徒啊，这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可了不得了，常茂这能耐是平地一声雷。本来他就有半仙之体，天生的臂力过人，再有名师这么一指点，常茂这个能耐无边无厌啊，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能。后来左梦雄投其所好，就给他取了一件兵刃，就是那条禹王神槊，另外拎了一个口袋，里边装着一条宝抓，叫龟背五爪金龙抓。左梦雄给他指点说，你看着这条槊没有，这叫禹王神槊。长茂拿过来一看，就好像一个拳头攥着一管笔，这笔两头都露着，但是光芒闪闪，分量加重。这条大槊用金水走了16遍，闪闪放着寒光啊，太好看了。他抡了两下子，分量正合适。从此以后，左梦雄就传授他的槊法，并告诉他这条宝槊的来由，同时呢又给他一条龟背五爪金龙抓，把个长茂乐的，从今以后学能耐更加劲儿了。一共学会了8864路神槊的招数，也学会18路飞抓的套路，这本领是一天比一天都强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3年时间过去了。这一天，左梦雄把常茂叫在眼前说，孩儿啊，为师有事不能总教你，现在传授你这点本领，可以给国家出力报效了，往后在战场上你还可以自学。为师我要告辞了。把长茂急哭了， 师父，我舍不得你走。 哈哈哈哈哈，真是孩子说孩子话呀，早晚不得分开吗？为师偌大年岁，有今天没明天了。再又说回来，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办，能说光教你吗？人长得老学得老，你别看你学了几年，将来到了战场之上，还要边战边学。儿啊，这次非分手不可了。如果身子骨没事儿，咱们师徒还有见面的机会。就这么地吧。哎呦，长茂更哭了，撒脚如飞跑到内宅见母亲一说。蓝氏夫人也难过，蓝玉听着信儿 也是恋恋不舍。不过左梦雄去意已决，留不住了，这才摆了一桌酒席给老英雄饯行。临走的时候，老蓝家拿出300两黄金作为谢礼，左梦雄是分文不要。我就是传授徒弟能为，我不是为钱来的。咱们书说简短，左梦雄走了以后，长帽待不住了，天天磨他娘， 我找我爹，娘啊，找我爹去得了，得等着什么时候。 长胜长林也想爹，娘啊，咱干脆就找去得了，我爹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尤其我们哥仨都有能耐，多少的能帮着我爹点忙。娘啊，走吧。把蓝氏夫人劝得心活了，跟哥哥蓝玉一商量，蓝玉说也好，等我打探打探究竟我这兄弟现在在什么地方。后来命人一扫探呢，影影绰绰听说常遇春在乱石山。那么就好了，哥哥妹妹商量妥了，这才打点行囊入套，准备了2辆车，一辆车蓝氏夫人坐着，另辆车拉着些应用之物，又带着几个仆人，小哥仨高高兴兴飞身上马，保护着母亲，这才离开家乡，赶奔乱石山。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呢，他们就来到乱石山附近了，跟本地的老乡一扫听，说常玉春不在，大队人马驻扎在乌夫关。他一看就别上乱石山了，又改路赶奔乌夫关。由于道路不熟，哎，走到太平府这边来了，顺着大道正往前走着呢，长帽的眼睛，你别看雌雄眼儿，那大眼睛不太好使，那小眼睛哎特别敏感。长帽把小眼睛睁圆了往前一看， 我等一等，我前面那打仗呢。晕 车辆也站住，哥仨也站住了，在马上掌声打凉棚，往对面观瞧，就见尘头大起，战鼓如雷，可不是打呢吗？谁跟谁打看不清楚。 我看一看啊，这背不住有咱爹，咱爹就是打仗的，吃饱了没事就得干这买卖，要有咱爹太好了，快走快走快走。 小哥仨催马向前，车辆紧紧的跟着，老板晃动鞭子，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来到战场了。夫人在车里头也担心呐，帽啊，你性情粗鲁，千万别惹祸，场上你去打探塔探，速报我知。遵命。常胜催马来到战场，手中擎着枪看了看，他一眼看着胡大海了，其实他不认得胡大海。老英雄，我跟您借借光。 孩子，你找谁吧你？ 找我爹，他姓常，叫常玉春。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